第八回，笔通灵，金鹰微露意，探宝钗，黛玉半寒酸。话说凤姐和宝玉回家，见过众人。宝玉先便回明贾母秦钟要上家塾之事，自己也有了个伴读的朋友，正好发愤，又着实的称赞秦钟的人品行事最使人怜爱。凤姐又在一旁帮着说，过日他还来拜老祖宗等语，说的贾母喜欢起来。凤姐又趁势请贾母后日过去看戏。贾母虽年老，却极有兴头，至后日又有尤氏来请，遂携了王夫人、黛玉、宝玉等过去看戏。至晌午，贾母便回来歇息了。王夫人本是好清静的，见贾母回来也就回来了。然后凤姐做了首席，尽欢至晚无话。却说宝玉因送贾母回来，待贾母歇了中觉，意欲还去看戏取乐，又恐扰得秦氏等人不便，因想起近日薛宝钗在家养病，未去亲候，意欲去望他一望。若从上房后角门过去，又恐遇见别事缠绕，再或可巧遇见他父亲，更为不妥，宁可绕远路罢了。当下众嬷嬷丫鬟伺候他换衣服，见他不换，仍出二门去了。众嬷嬷丫鬟只得跟随出来，还只当他去那府中看戏。谁知到穿堂，便向东向北绕厅后而去，偏顶头遇见了门下清客相公、沾光、善聘人二人走来，一见了宝玉，便都笑着赶上来，一个抱住腰，一个携着手，都道：“ 我的菩萨哥儿，我说做了好梦呢，好容易得遇见了你。” 说着请了安，又问好，唠叨半日方才走开。老嬷嬷叫住，应问：“二位爷是从老爷跟前来的不是？”二人点头道：“ 老爷在孟坡斋小书房里歇中觉呢，不妨事的。” 一面说一面走了，说的宝玉也笑了，于是转弯向北奔梨香院来。可巧银库房的总领名唤吴兴登，与仓上的头目林黛良，还有几个管事的头目，共有七个人从账房里出来，一见了宝玉，赶来都一齐垂手站住。独有一个买办名唤钱华，因他多日未见宝玉，忙上来打签请安。宝玉忙含笑携他起来，众人都笑说：“ 前儿在一处看见二爷写的斗方，字法越发好了，多早晚赏我们几张贴贴。” 宝玉笑道：“ 在哪里看见了？” 众人道：“ 好几处都有，都称赞的了不得，还和我们寻呢。” 宝玉笑道：“ 不知什么，你们说与我的小妖们就是了。” 一面说一面前走，众人带他过去，方都各自散了。闲言少述，且说宝玉来至梨香院中，先入薛姨妈室中来，正见薛姨妈打点针纸与丫鬟们呢。宝玉忙请了安，薛姨妈忙一把拉住了他，抱入怀内笑说：“ 这么冷的天，我的儿，难为你想着来，快上炕来坐着吧。” 命人倒滚滚的茶来。宝玉应问：“ 哥哥不在家？” 薛姨妈叹道：“ 他是没龙头的马，天天忙不了，哪里肯在家一日？” 宝玉道：“姐姐可大安了。” 薛姨妈道：“可是呢，你前儿又想着打发人来瞧他，他在里间不是？你去瞧他，里间比这里暖和，那里坐着，我收拾收拾就进去和你说话。” 宝玉听说，忙下了炕来至里间门前，只见吊着半旧的红绸软帘。宝玉先连一迈步进去，先就看见薛宝钗坐在炕上做针线，头上挽着漆黑油光的标簪儿，蜜合色棉袄，玫瑰紫二色金银鼠比肩挂，葱黄林棉裙，一色半新不旧，看去不觉奢华。唇不点而红，眉不画而翠，脸若银盆，眼如水杏，罕言寡语，人未藏鱼，安分随时，自云守拙。宝玉一面看一面问：“ 姐姐可大玉了？” 宝钗抬头只见宝玉进来，连忙起身含笑答说：“ 已经大好了，倒多谢记挂着。” 说着让他在炕沿上坐了，即命婴儿斟茶来，一面又问老太太、姨娘安，别的姐妹们都好，一面看宝玉头上戴着蕾丝嵌宝紫金冠，额上勒着二龙抢珠金抹额，身上穿着秋香色立蟒白狐叶剑袖，系着五色蝴蝶鸾绦，项上挂着长命锁记名符，另外有一块落草时闲下来的宝玉。宝钗因笑说道：“ 常日家说你的这玉，究竟未曾细细的赏见，我今儿倒要瞧瞧。” 说着便挪进前来，宝玉亦凑了上去，从项上摘了下来，递在宝钗手内。宝钗托于掌上，只见大如雀卵，灿若明霞，莹润如酥，五色花纹缠护，这就是大荒山中千埂峰下的那块顽石的幻象。后人曾有诗嘲云：“女娲炼石已荒唐，又想荒唐眼大荒，失去幽灵真境界，换来清旧臭皮囊，好之运败金无彩，堪叹石乖玉不光，白骨如山望姓氏，无非公子与红妆。”那顽石亦曾记下他这幻想，并赖僧所捐的篆文，今亦按图画于后，但其真体最小，方能从胎中小儿口内闲下。今若按其体画，恐字迹过于微细，使观者大费眼光，亦非畅事，故今只按其形式，无非略展些规矩，使观者便于灯下最终可阅。经注明此故，方无胎中之儿口有多大，怎得嫌此狼亢蠢大之物等语之谤。通灵宝玉正面图示：通灵宝玉，注云：莫失莫忘，仙寿恒昌。通灵宝玉反面图示，注云：一除邪虫，二疗冤疾，三知祸福。宝钗看毕，又重新翻过正面来细看，口内念道：“ 莫失莫忘，仙寿恒昌。” 念 念了两遍，乃回头向婴儿笑道： 你不去倒茶，也在这里发呆做什么？ 婴儿嘻嘻笑道： 我听这两句话，倒像和姑娘的项圈似的两句话是一对儿。 宝玉听了忙笑道： 原来姐姐那项圈上也有八个字，我也赏见赏见。 宝钗道： 你别听他的话，没有什么字。 宝玉笑央： 好姐姐，你怎么瞧我的了呢？ 宝钗被缠不过，应说道： 也是个人给了两句吉利话，所以赞上了，叫偏偏带着，不然沉甸甸的有什么趣儿？ 一面说，一面解了牌扣，从里面大红袄上将那珠宝晶莹、黄金灿烂的璎珞掏将出来。宝玉忙脱了锁看时，果然一面有四个篆字，两面八字，共成两句吉衬，一层暗示画下形象。应注云：不离不弃。应注云：芳龄永记。宝玉看了也念了两遍，又念自己的两遍，应笑问： 姐姐这八个字倒真与我的是一对儿。 婴儿笑道： 是个赖头和尚送的，他说必须攥在金器上。 宝钗不待说完，便趁他不去倒茶，一面又问宝玉从哪里来。宝玉此时与宝钗就近，只闻一阵阵凉森森、甜丝丝的幽香，竟不知系何香气，遂问： 姐姐熏的是什么香？我竟从未闻见过这味儿。 宝钗笑道： 我最怕熏香，好好的衣服熏得烟燎火气的。 宝玉道： 既如此，这是什么香？ 宝钗想了一想，笑道： 是了，是我早起吃了丸药的香气。 宝玉笑道： 什么丸药这么好闻？好姐姐，给我一丸尝尝。 宝钗笑道： 又混闹了，一个药也是混吃的。 一语未了，忽听外面人说： 林姑娘来了。 话犹未了，林黛玉已遥遥地走了进来，一见了宝玉便笑道： 哎呦，我来得不巧了。 宝玉等忙起身笑让座，宝钗阴笑道： 这话怎么说？ 黛玉笑道： 早知道他来，我就不来了。 宝钗道： 我更不解这意。 黛玉笑道： 要来一群都来，要不来一个也不来，今儿他来了，明儿我再来，如此见错开了来着，岂不天天有人来了？也不至于太冷落，也不至于太热闹了。姐姐如何反不解这意思？ 宝玉因见他外面罩着大红羽缎对襟褂子，应问： 下雪了吗？ 地下婆娘们道： 下了这般日雪珠了。 宝玉道： 取了我的斗篷来不曾？ 黛玉便道： 是不是我来了他就该去了？ 宝玉笑道： 我多早晚说要去了，不过拿来预备着。 宝玉的奶母李嬷嬷应说道： 天又下雪，也好早晚的了，就在这里同姐姐妹妹一处玩玩吧， 姨妈那里摆茶果子呢，我叫丫头去取了斗篷来，说给小妖们散了吧。 宝玉应允，李嬷嬷出去，命小厮们都各散去不提。这里，薛姨妈已摆了几样细茶果来，留他们吃茶。宝玉因夸前日在那府里甄大嫂子的好鹅掌鸭信，薛姨妈听了，忙也把自己糟的取了些来与他尝。宝玉笑道：“ 这个须得就酒才好。” 薛姨妈便立人去灌了最上等的酒来，李嬷嬷便上来道：“ 姨太太，酒倒罢了。” 宝玉央道：“ 妈妈，我只喝一盅。” 李嬷嬷道：“ 不中用，当着老太太太太，哪怕你吃一坛呢。想那日我眼错不见一会儿，不知是哪一个没调教的，只图讨你的好，不管别人死活，给了你一口酒吃，葬送的我挨了两日骂。姨太太不知道，她性子又可恶，吃了酒更弄性。有一日老太太高兴了，又敬着她吃，什么日子又不许她吃，何苦我白陪在里面。” 薛姨妈笑道：“ 老霍，你只放心吃你的去，我也不许她吃多了，便是老太太问，有我呢。” 一面令小丫鬟：“ 来，让你奶奶们去也吃杯糖糖血气。” 那李嬷嬷听如此说，只得和众人去吃些酒水。这里宝玉又说：“ 不必温暖了，我只爱吃冷的。” 薛姨妈忙道：“ 这可使不得，吃了冷酒，写字手打盏儿。” 宝钗笑道：“ 宝兄弟，亏你每日家杂学旁收的，难道就不知道酒性最热？若热吃下去，发散的就快；若冷吃下去，便凝结在内，以五脏去暖它，岂不受害？从此还不快不要吃那冷的了。” 宝玉听这话有情理，便放下冷酒，命人暖来方饮。黛玉咳着瓜子儿，只抿着嘴笑。可巧黛玉的小丫鬟雪雁走来与黛玉送小手炉。黛玉因含笑问他：“ 谁叫你送来的？难为他费心，哪里就冷死我了。” 雪雁道：“ 紫娟姐姐怕姑娘冷，使我送来的。” 黛玉一面接了，抱在怀中笑道：“ 也亏你倒听他的话，我平日和你说的全当耳旁风，怎么他说你就医，比圣旨还快些。” 宝玉听这话，只是黛玉借此奚落他，也无回复之词，是嘻嘻的笑两阵罢了。宝钗素知黛玉是如此惯了的，也不去睬她。薛姨妈应道：“ 你素日身子弱，经不得冷的，他们记挂着你倒不好。” 黛玉笑道：“ 姨妈不知道，幸亏是姨妈这里，倘或在别人家，人家岂不恼？好说就看得人家连个手炉也没有，巴巴的从家里送个来，不说丫鬟们太小心过于，还只当我素日是这等轻狂惯了呢。” 薛姨妈道：“ 你这个多心的，有这样想，我就没这样心。” 说话时，宝玉已是三杯过去，李嬷嬷又上来拦阻。宝玉正在心甜意洽之时，和宝黛姊妹说说笑笑的，哪肯不吃？宝玉只得屈意央告：“ 好妈妈，我再吃两盅就不吃了。 李嬷嬷道，你可仔细老爷今在家，提防问你的书。宝玉听了这话，便心中大不自在，慢慢的放下酒，垂了头。黛玉先忙的说， 别扫大家的兴，舅舅若叫你，只说姨妈留着呢。这个妈妈，她吃了酒，又拿我们来擤皮了。 一面敲推宝玉，使他赌气，一面悄悄的咕哝说， 别理那老货，咱们只管乐咱们的。 那李嬷嬷不知黛玉的意思，应说道，林姐儿，你不要住着他了，你倒劝劝他，只怕他还听些。林黛玉冷笑道， 我为什么住他，我也不犯着劝他，你这妈妈太小心了，往常老太太又给他酒吃，如今在姨妈这里多吃一口，料也不妨事。必定姨妈这里是外人，不当在这里的也未可定。 李嬷嬷听了，又是急又是笑，说道， 真真这林姐儿说出一句话来比刀子还尖，你这算了什么？ 宝钗也忍不住笑着，把黛玉腮上一拧，说道， 真真这个平丫头的一张嘴，叫人恨又不是，喜欢又不是。 薛姨妈一面又说， 别怕别怕，我的儿，来这里没好的你吃，别把这点子东西唬得存在心里，倒叫我不安，只管放心吃，都有我呢。越发吃了晚饭去，便醉了，就跟着我睡吧。 应命，再烫热酒来，姨妈陪你吃两杯，可就吃饭吧。宝玉听了，方又鼓起性来。李嬷嬷应吩咐小丫头子们， 你们在这里小心着，我家里换了衣服就来，悄悄的回姨太太，别由着她，多给她吃。 说着便家去了。这里虽还有三两个婆子，都是不关痛痒的，见李嬷嬷走了，也都悄悄去寻方便去了，只剩了两个小丫头子，乐得讨宝玉的欢喜。幸而薛姨妈千哄万哄的，只容她吃了几杯就忙收过了。做酸笋鸡皮汤，宝玉痛喝了两碗，吃了半碗碧荆粥。一时薛林二人也吃完了饭，又艳艳的沏上茶来，大家吃了。薛姨妈方放了心，雪雁等三四个丫头已吃了饭，进来伺候。黛玉因问宝玉道， 你走不走？ 宝玉咩斜倦眼道， 你要走，我和你一同走。 黛玉听说，遂起身道， 咱们来了这一日，也该回去了，还不知那边怎么找咱们呢。 说着二人便告辞。小丫头忙捧过斗笠来，宝玉便把头略低一低，命她戴上。那丫头便将着大红星毡斗笠一抖，才往宝玉头上一合，宝玉便说， 爸爸，好蠢东西，你也清醒，难道没见过别人戴过的？让我自己戴吧。 黛玉站在炕沿上道， 啰嗦什么，过来我瞧瞧吧。 宝玉忙就近前来，黛玉用手整理，轻轻拢住束发冠，将笠沿掖在抹额之上，将那一颗核桃大的绛绒簪缨扶起，颤巍巍露于笠外。整理已毕，端详了端详，说道， 好了，披上斗篷吧。 宝玉听了，方接了斗篷披上。薛姨妈忙道：“ 跟你们的妈妈都还没来呢，且略等等不迟。” 宝玉道：“ 我们倒去等他们，有丫头们跟着也够了。” 薛姨妈不放心，到底命两个妇女跟随他们兄妹方罢。他二人到了扰，一径回至贾母房中。贾母尚未用晚饭，只是薛姨妈出来，更加喜欢。因见宝玉吃了酒，遂命他自回房去歇着，不许再出来了。因命人好生看视着，忽想起跟宝玉的人来，遂问众人：“ 李奶子怎么不见？” 众人不敢直说家去了，只说：“ 才进来的，想有事才去了。” 宝玉踉跄回头道：“ 他比老太太还受用呢，问他做什么？没有他，只怕我还多活两日。” 一面说，一面来至自己的卧室，只见笔墨在案，晴雯先接出来笑说道：“ 好好，要我研了那些墨，早起高兴，只写了三个字，丢下笔就走了，哄得我们等了一日。快来与我写完这些墨才吧。” 宝玉忽然想起早起的事来，应笑道：“ 我写的那三个字在哪里呢？” 晴雯笑道：“ 这个人可醉了，你投离过那府里去，嘱咐贴在这门斗上，这会子又这么问，我生怕别人贴坏了，我亲自爬高上梯贴的，这会子还冻得手僵了的呢。” 宝玉听了笑道：“ 我忘了，你的手冷，我替你握着。” 说着便伸手携了晴雯的手，同仰手看门斗上新书的三个字。一时黛玉来了，宝玉笑道：“ 好妹妹，你别撒谎，你看这三个字哪一个好？” 黛玉仰头看里间门斗上新贴了三个字，写着绛云轩。黛玉笑道：“ 个个都好，怎么写得这么好了？明儿也与我写一个匾。” 宝玉嘻嘻的笑道：“ 又哄我呢？” 说着又问：“ 袭人姐姐呢？” 晴雯向里间炕上努嘴，宝玉一看，只见袭人贺衣睡在那里。宝玉笑道：“ 好，太过早了些。” 因又问晴雯道：“ 今儿我在那府里吃早饭，有一碟子豆腐皮的包子，我想着你爱吃，和甄大奶奶说了，只说我留着晚上吃，叫人送过来的，你可吃了？” 晴雯道：“ 快别提，姨送了来，我知道是我的，骗我才吃了饭，就放在那里。后来林奶奶来了，看见说宝玉未必吃了，拿了给我孙子吃去吧，他就叫人拿了家去了。” 接着倩雪捧上茶来，宝玉应让林妹妹吃茶。众人笑说：“ 林妹妹早走了，还让呢。” 宝玉吃了半碗茶，忽又想起早起的茶来，因问倩雪道：“ 早起沏了一碗风露茶，我说过那茶是三四次后才出色的，这会子怎么又沏了这个来？” 倩雪道：“ 我原是留着的，那会子林奶奶来了，她要尝尝，就给她吃了。” 宝玉听了，将手中的茶杯是顺手往地下一掷，轰啷一声打了个粉碎，泼了倩雪一裙子的茶，又跳起来问倩雪道：“ 她是你哪一门子的奶奶？你们这么孝敬她，不过是仗着我小时候吃过她几日奶罢了，如今逞得她比祖宗还大了，如今我又吃不着奶了，白白的养着祖宗做什么？撵了出去，大家干净。” 说着 必要去立刻回贾母，免他辱母。原来袭人实未睡着，不过故意装睡，因宝玉来逗他玩耍。先闻得说字问包子等事，也还可不必起来。后来摔了茶盅，动了气，遂连忙起来解释劝阻。早有贾母遣人来问是怎么了，袭人忙道：“ 我才倒茶来，被雪滑倒了，失手砸了盅子。” 一面又安慰宝玉道：“ 你立意要撵他也好，我们也都愿意出去，不如趁势连我们一起撵了，我们也好，你也不愁再有好的来服侍你。” 宝玉听了这话，方无了言语，被袭人等扶至炕上，脱换了衣服，不知宝玉口内还说些什么。只觉口齿缠绵，眼眉愈加形色，忙服侍他睡下。袭人伸手从他项上摘下那通灵玉来，用自己的手帕包好，塞在乳下，次日戴时便冰不着脖子。那宝玉就枕便睡着了。彼时李嬷嬷等已进来了，听见醉了，不敢前来在家触犯，只悄悄地打听睡了，方放心散去。次日醒来，就有人回：“ 那边小荣大爷带了秦相公来拜。” 宝玉忙接了出去，领了拜见贾母。贾母见秦钟形容标致，举止温柔，堪陪宝玉读书，心中十分欢喜，便留茶留饭，又命人带去见王夫人等。众人因素爱秦氏，听见了秦钟是这般人品，也都欢喜，临去时都有表礼。贾母又与了一个荷包，并一个金葵星，取文星和合之意，又嘱咐他道：“ 你家住得远，或有一时寒热饥饱不便，只管住在这里，不必限定了，只和你宝叔在一处，别跟着那些不长进的东西们学。” 秦钟一一的答应，回去禀知。他父亲秦业现任营膳郎，年近七十，夫人早亡，因当年无儿女，便向养生堂抱了一个儿子并一个女儿，谁知儿子又死了，只剩女儿，小名唤可儿，长大时生得形容袅娜，性格风流，因素与贾家有些瓜葛，故结了亲，许与贾蓉为妻。那秦业至五旬之上方得了秦钟，因去岁业师亡故，未暇延请高明之事，只得暂时在家温习旧课。正思要和亲家去商议，送往他家塾中，暂且不至荒废，可巧遇见了宝玉这个机会，又知贾家塾中现今私塾的是贾代儒，乃当今之老儒，秦钟此去学业料必尽意，成名可望，因此十分喜悦。只是换囊羞涩，那贾家上上下下都是一双富贵眼睛，容易拿不出来，为儿子的终身大事说不得东拼西凑的，恭恭敬敬封了24两致见礼，亲自带了秦钟来代儒家拜见了，然后听宝玉上学之日好一同入塾。正是早知日后闲争气，岂肯今朝错读书。